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虽我假装轻松点怎么忍将心再欺骗与你跳舞我自愿快乐会是紧贴你面 So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和别人没法跳得自然他的声音，他的笑面，随着舞曲中，人亦悄然不见，愿再共舞面贴面，梦幻不可再出现。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虽可假装。再欺骗，与你跳舞我自愿，快乐会是紧贴你面。So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和别人没法跳得自然。Oh, 梅艳芳妹姐的呢一首《梦幻的拥抱》，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13，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陪伴你呢个清晨爽利主持人有我钱佩佩嘅，你一定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定啦，系咪？好啦，咁啊日子咧就嚟到六月份啦，2022年6月2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嚟到呢一个初四啦噃，五月初四嗱，五月。嘅时候，大家喺农历上边系咪好期待有一个五月初五呢一个嘅端午节咧？ 啊，咁啊讲同啲朋友倾起即系端午节啦。讲紧端午节咧，而家好似都冇以前咁热烈啊。以前都话会睇下龙舟，呢段时间有疫情啦，系嘛？咁啊，好似都好冷却咗。咁啊，加上咧，好似卖粽嘅地方亦都越嚟越少咁样。即系同月中秋节系会有争少少嘅。咁甚至乎咧，啲小朋友其实连呢个端午节点样由来啊，同埋端午节其实系为咗啲乜嘢，其实佢哋都系唔知道嘅。不过无论点都好啦，不过我觉得好多人都认同一样嘢，就系好开心端午节又一日假期啊。 纵步情场中许多错愕，被爱时形成三个。你若然留意每一段情，看多了就醒过。缘分碰上了，你不用忙，看恩怨相交错。若勉强结合，怎会开心？悲爱掩盖快乐，相爱要吻缘与份，每份情感有厚薄。让爱意在身心，柔情从头赴托，奇妙处境似在眼眸。纵步情场中许多错爱，被爱时形成三个。你若然留意每一段情，看多了就醒过。缘分碰上了，你不用忘，看恩怨相交错。若勉强结合，怎会开心？悲哀掩盖快乐，相爱要吻缘与份，每份情感有厚薄。让爱意在身心，柔情从头赴托，奇妙处境 酒店有前辈何嘉丽的歌声啊，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日已生效啊，咁啊去到上午的六点钟啦，天气预报同你讲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持续炎热啊，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两三日天气是不稳定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6点钟。刚才呢就讲起这个端午节，明日你有什么做呢？有什么做都好啦，最重要就是早上都继续扭开精神爽来就对了，不要因为放假而放低了我。六月天呢就想起这一首歌，其实我想播好久了，终于等到了。浪花 嘅陈秋霞有呢一首《六月天》啊，六月天啊，雨嚟到海边，真系好耐冇去海滩啦，好想快啲去啊！当然而家已经可以去啦，但系小朋友要考试，所以都系稍后时间先。 假使你别离，别要推卸我，别作声可以吗？似我共梦儿，自骗多一次。梦内和你说笑度过。假使你别离，别转身拥我。若要走，不要拖。再死一次，落寞地问谁错？然而如依依再逗留，知否天空宇宙，黎明和每个午夜，仍然极痛。却颇牵强，你仿佛不太想，发觉你近来颇敷衍，令人夜夜惆怅。Yeah. 刘美君嘅呢一首歌《意义》。时间嚟到早上嘅5:25，再次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暂时时间去到上昼嘅6:00。 茫然找起一堆信，轻轻撕碎又碎，从前信里每个字细读取碎，颓然点起火烧去我二人所有合照，仍呆望你伴着往昔变作废堆， 剛才拿起麥傑文的碟的時候揀了很多首歌，其實他都有很多首經典的作品，好像《萊恩河之戀》、《電光霹靂武士》、或者《唐吉柯德》等等這些歌曲，其實都揀了一輪，最後都是要揀回這一首真的自己最喜歡的麥傑文的這一首歌，單止一個段。好啦，晚个钟咧又快要到5:30啦，即系话咧，我哋要先听一节5:3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当然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上嚟。今日佩佩咧拣咗好多女歌手嘅歌曲，希望都可以拣中你喜欢嘅女歌手。好，呢个时候我哋听新闻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协助乌克兰防卫。美国白宫的声明表示，总统拜登宣布对乌克兰的全新安全援助计划，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及时和关键的援助，并提供具备能力及先进的全新武器，包括配备弹药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以保卫乌克兰的领土免受俄罗斯攻击。拜登强调和乌克兰伙伴站在同一阵线，并继续引领世界在支持乌克兰争取自由的战斗中提供历史性援助。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表示，估计需要三星期时间训练乌克兰军队使用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官员又引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保证不会利用这个系统攻击俄罗斯。据报，美国新一轮的军事援助计划涉及$7亿，而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射程由原本最远可以达到300公里降低为80公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乌克兰当局以命令和专横的方式要求西方国家提供多管火箭炮，超越禮節和外交溝通的一切界限。拉夫羅夫認為這種做法是要將西方國家拉入作戰的直接挑釁。拉夫羅夫在訪問沙特阿拉伯之後見記者，他說並不是所有歐盟成員國，特別是歐盟北部一些成員國，部分政客為了滿足自己的野心而準備好作出這種瘋狂舉動，但是一些嚴肅的歐盟成員國當然十分清楚這種情況不可接受。而俄方沒多久之前似乎聽到華盛頓作出合理評估的跡象。拉夫羅夫又說，早前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會談上達成一致，土耳其將會協助組織烏克蘭港口的掃雷工作。拉夫羅夫說，安卡拉應該保證有關行動的實施，不帶有任何加強烏克蘭軍事潛力的企圖，亦都不對俄羅斯造成損害。政府上年度的整體稅收再創新高，達到3785億元，比對上一個年度多477億，增幅14%，預計今個年度整體稅收會再增加。稅務局發出大約247萬份個別人士報稅表，下個月2號或之前要交表，網上報稅可獲延期1個月。對於新設立的住宅租金扣稅，納稅人可以在新一份報稅表填報相關資料，局方評核暫繳稅時會考慮，但是有待立法會審議落實有關條例之後才會實行。七名立法會議員聯署去信政府，並將副本抄送後任特首辦，希望當局保留珍寶海鮮房。有份聯署的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表示，明白要冒然動用公帑並不容易，但政府可以和其他慈善基金、企業等商討，可不可以參與保留及活化工作。他又說，海鮮房的牌照今個月到期，需要大檢才可以續牌，希望當局可以提供方便。另一名有份聯署的新民黨議員陳家沛認為，要活化海鮮房不一定要動用公帑，政府可以提供政策支援，又相信在集思廣益下會有不同活化方案，促請政府盡快回應。财经消息，道指跌176点，报32813点；标普500指数跌30点，报410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0.16，瑞士法郎0.963，加元1.266，人民币6.687，英镑对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06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49。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1845.55美元，賣出1847.55美元。

在无泪里安躺，他为何从未经过那热烫的烟火，狂潮内骤雨提眼，我说若能活多千万次，也会共月意忆今世故事。他风雨里的光，变幻里的光，永送赠热情眼光。他使我再不慌，爱令情怀奔放，轻轻同行。他是凡人，但怎么能为我独承受这么多？他为何能将山歌永为我把风寒，疲劳亦未曾摇荡？我说若能活多千万次，也会共月意忆今世故事。等他再到此，他风雨里的光，变幻里的光，永送赠热情眼光。他使我再不慌，爱令情怀奔放，轻轻同行长青。 首先在新聞之前就播放了這個麥潔文的一首單字的歌曲，叫做《斷》，想起這首都是單字的歌曲，叫做《他》。我們有葉倩文的歌聲，將時間帶到來早上的5點43分跟你再次講聲早晨。早晨，這個時候我們有容祖兒的出現。 想不起怎么会病到不分好歹，年少苦到甜美，我每日挨着不睬不理，但却挨不死。又去痴缠你，难道终此一生都要这么不可争一口气？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苦尽长淡，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 口冲开了便淡。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真理，如何离别你？春风秋雨间，限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抚清账单，平静地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万，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我冲开了便淡。虽说不太习惯，毕竟有限，就当过关。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付清账单，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天伤心过这一百数十万。 有冇啲人和事都令到你觉得好心淡呢？相信一定有。你点样决定？就由你自己话事啦。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咧喺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系唔稳定嘅，新界温27度，相对湿度87%啊。跟住落嚟嘅呢位女歌手咧，佩佩自己好喜欢。其实呢首歌我都好喜欢。 这一切我承受，再痛苦也承受，但你不可偷偷的背着我走。为了些报酬，牺牲了感受，但你也愿走，没有开口。那一刻最难受，甚至比死更难受。为我扒过伤口，不过谁能够？会向我自首，为顺替你觅理由，或太荒谬。可否教我那什么去治疗伤口？若习惯了痛到够，亦会等候。他朝我要那什么，再为谁？ 绝对咧唔系走靓女嘅路线，绝对系走一个实力派嘅路线嘅佢。陈洁仪揾到呢一首《麻醉》啊，仲记得咧，应该系一套嘅讲述医生嘅一个电视剧里面揾到呢首歌，记得系应该系佢同林保怡呢一个嘅急症科嘅医生发生的一段感情而带出的一首歌曲。 就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便清楚爱怎出错，便清楚你真的爱我，但往日我很傻，就是常做错，就是求自我，未珍惜身边一个，在此生再不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 有郑秀文的歌声，哇，都是在拎起郑秀文的碟的时候都揀了很久，真的很多首很经典的歌曲，不过这一首都真的很好听。初出道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杨千嬅跟郑秀文很相似，现在当然大家都应该分得开，但竟然呢，我最小的女儿前一排都问我是不是同一个人， 这样珍惜我，从前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别说这种行货，哪里留得住我？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 如何笨到底，但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句，可以闭上要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 咁似咩？可能真系。阿杨千嬅嘅呢一首《可惜我是水瓶座》啊，望个钟咧，好快到上昼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肿瘤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呢个时候我哋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嘅双边合作。会谈之后，双方出席咗经济技术、医疗卫生、海洋经济等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美国纽约州水牛城黑人超市枪击案，18岁白人枪手将会面对包括本土恐怖主义等25项控罪。负责审讯的纽约伊利县法院大陪审团公布起诉书，控罪包括以仇恨为动机的本土恐怖主义和10项一级谋杀、企图谋杀及持械等。枪手将会在当地星期四出庭应讯。案发在上个月14号，枪手由纽约的住所揸车前往320公里外的超市向人群开枪，造成10死3伤。总统拜登事后指事件是本土恐怖主义，谴责白人至上主义是毒药。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和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十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就来到2022年6月2号农历就来到5月初四的啦。咁啊，星期四的早上啦，室外温27度啊，相对湿度87%的。一阵间在节目中除了有我之外，还有肿瘤科医生林家安医生会同大家倾下偈嘅。今日就会同大家探讨下肠癌嘅噃。如果你都想认识多啲呢一个嘅病嘅话，就要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嗱，咁今日咧节目里边都播咗两首单字嘅歌啊，呢一首近排应该系大家会听得最多嘅单字歌曲啦。呢首系前啊香港特区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啊。 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谁朝遇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生路待迎接。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啊，喺呢一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我电话旁边嘅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大家好。 早晨，林医生，咁啊，记得咧，上个月咧，我哋就同大家探讨咗呢个嘅胃部嘅癌症啦。咁啊，讲起呢个肠胃科，咁啊，除咗胃之外咧，肠咧都系大家都好关注嘅一个嘅器官嚟嘅。而至于呢个肠癌咧，讲起上嚟都系算系香港咧都几常见嘅一个癌症嚟嘅，系咪啊？ 系啊，肠癌其实曾经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咁不過近來咧，其實又俾肺癌過咗頭啦。 嗯，咁會唔會係因為即係政府做呢個大肆宣傳，亦都有呢一個嘅免費呢一個嘅篩查嘅服務，所以咧就令到即係腸癌嗰個發生嘅比率亦都低咗咧？ 你講得都啱嘅，不過都啱唔曬，係啦。咁其實咧，我哋睇翻啦，基本數據喺香港咧，都要話聲俾你聽，到底有几吓人先？ 嗯， 其实如果男士咧一生，譬如话去到75岁啦，去患肠癌嘅风险咧系每21个人有一个噶啦。 哇！ 咁女士就好少少，女士就每35个人都有一个。咁其实嗰个情况都好普遍嘅。 嗯，点解？ 呢个就系即系肠癌嗰个情况。 点解会男士比女士系高咁多嘅咧？咁究竟系咪因为饮食嘅问题，一定系荷尔蒙嘅分泌所影响咧？ 其实两样都有，系啦。即系传统嚟讲，我哋男士，譬如饮食或者系工作关系啦，咁都系其实成日都要喺街食饭啦，多接触嗰啲低纤维、高脂肪、高热量嘅食物，甚至少做运动啦，因为都冇时间。咁可能其实都增加咗患癌嘅机会咯。咁荷尔蒙方面，其实就即系众说纷纭啦。咁但系起码我哋睇到真系女士患肠癌嘅机会会少啲。咁讲返头先你提过话嗰个筛查嗰个问题啦，点解话啱少少又唔啱呢？因为固然筛查呢係可以搵到一啲早期癌症啦。咁而呢啲早期癌症呢，理论上如果你筛查得多呢，短时间之内应该你会见到个发病率增高㗎嘛。因为你将嗰啲隐藏嘅个案都搵返出嚟。咁但长时间呢，就希望嗰个个案会减低嘅。因为如果个个都听话想去做筛查，咁你啲息肉已经搣走咗啦，未有癌症已经搣走咗，咁长远嚟讲患癌嘅人係会少啲嘅。咁但你睇返香港数据啦，因为即係之前都有幸参与卫生署嘅癌症筛查计划啦，咁但我哋睇到其实就算而家话免费送俾大家大肠癌筛查，譬如一啲潜血嘅检测啦，其实香港人呢都大部分都无动于衷嘅，即系嗰个计划嘅参与率其实都普遍偏低咯。咁呢啲我哋都仲有空间可以做多啲嘅。 嗯，咁但系系咪就系做呢啲前期嘅筛查就已经可以揾到？定系如果我有怀疑，直接做呢个肠镜好似安心啲咧？ 嗱，咁啊分两部分啦。咁我哋讲紧筛查，其实都系讲紧一啲冇病征嘅病人，或者唔属于一啲高危嘅病人。即系之前我哋都提过啦，譬如话成家。好多人好后生都有肠癌噶啦，咁你就唔应该单单跟从话普遍嗰个筛查嘅方案。咁但我哋讲紧筛查就冇病征啦，一般风险嘅病人。咁如果你话有怀疑嘅，即系其实个病人都有病征，譬如话已经有屙血啊、大便习惯改变啊、肚痛肚胀咁嘅情况咧，咁其实就任何时候都適宜考慮做多啲檢查噶啦。 嗱，頭先咧又聽到林醫生講啦，男士咧好多時候因為工作嘅關係咧，或者佢哋嘅飲食習慣嘅關係咧，可能咧都唔係食得太多呢個高纖啊，或者係一啲嘅蔬果類嘅食物。咁係咪即係話唔食菜嘅朋友，或者唔食水果嘅朋友，就好容易會有腸癌噶？ 其實係啊，好多臨床數據其實都睇到咧，高纖維飲食嘅病人咧。嘅人士啦，其实比起低纤维飲食嘅人士咧，系降低咗患癌嘅机会嘅。咁其实都唔单止系肠癌添，好多其他癌症嘅机会都会降低啦。咁我谂如果关于肠癌咧，最大机会其实大家都知道纤维咧可以促进肠脏蠕动啦。咁蠕动嘅同时咧，其实亦都可以将一啲肠入边或者粪便食物入边嘅有害物质咧，加快排出体外。咁呢个其实都减低咗嗰个患癌嘅风险。咁其实纤维入面呢，有时亦都可以将譬如一啲我哋身体嘅毒物啦，譬如嗰啲胆汁啦，即係加快去排出嚟呢，亦都减低咗佢对肠道嗰个黏膜嘅刺激， 減低嗰個患難機會咯。 嗱，聽你咁講，即係話我只要令到嗰條腸能夠咧排便順暢咧，咁就基本上對呢一個腸癌嘅機會又少啲，係可唔可以咁講咧？ 係啦，不過即係重要嘅事情都要講幾次啦。咁其實防癌就唔係單單一個方法可以搞得掂嘅。咁咧，即係你話食多啲纖維，腸道健康好啲，即係排便正常啲，咁固然已經好啦。咁但係其他都唔可以忽視，譬如話戒煙戒酒啊，多做運動啊，避免脂肥呢啲。咁呢啲咧，每一集我哋都講噶啦，我哋預防都勝於治療嘅。 嗰啲基本上都係身體健康最重要嘅部分啦，係咪？ 係啦，係啦， 係啦。咁但係又咁樣睇喎，嗱，如果想腸道健康，嗱，而家好多人都好中意食一啲嘅叫做 supplement， 即係一啲嘅補充劑噶嘛。咁我又聽講呢一個嘅益生菌咧，話對腸道健康嘅喎。咁啊，哇！喺呢一啲嘅賣健康產品嘅公司裏邊咧，林林種種好多呢啲咁嘅益生菌。是不是我买晒翻嚟食咧就安全，就唔会有呢个肠癌出现 咧？咁啊，佩佩啊，呢个问题其实即系每一日差唔多每个病人都问噶啦。 系 到底应该食乜，唔应该食乜？特别系健康产品或者食品问。咁好有趣嘅话咧，即系其实如果你上网搜寻一下咧，咁有啲大型嘅外国机构咧，去列出可能八至十点预防癌症嘅方法咧，其中一点竟然系避免食。supplement 喎， 系啊，咁因为佢个原因就系、是，正如头先讲啦，咁即系呢个都系好大嘅商品市场啦，固然嗰个质素良莠不齐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其实就系话你话单纯一种或者两种嘅 supplement 咧，其实一般嚟讲就好难去改变整个患癌嘅风险。咁亦都佢哋即系都话担心，譬如话大家太过着眼咧，就净系食 supplement 咧。忘記了我哋即係平時我哋話營養金字塔最重要嘅信息咯，咁所以呢啲都要諗。咁但係其他咧就話你都提到一啲比較新啲嘅數據，就話腸內微生物啦，即係我哋叫 microbiota。咁呢個係一個層面好廣嘅研究嚟嘅，因為原來大家知道咧，腸入邊嘅細菌加埋嘅 DNA 咧，即係嗰啲去氧核糖核酸。竟然是多过你人体本身细胞的 DNA。所以大家觉得应该这些对人的健康啊，甚至说免疫力啊，甚至说你的思维情绪呢，原来都有影响。但是这一刻呢，我们看到的很多相关研究呢，其实都是临床前的研究啦，或者临床即是真的在人体上面的研究呢，其实大部分都是看到他们的 association， 即是相关的关系。你有呢样嘢就留有呢样嘢啦。咁但系我哋喺医学上其实最担心嘅系有冇因果关系先。你知道有呢个微生物，你改变佢系咪改变咗你患病咧？咁喺呢一环嘅数据咧，相对地就少啲。咁但系我相信即系未来三至五年咧，其实会有多啲突破，甚至喺嗰个治疗上边应该会有啲影响。咁但系呢一刻嚟讲咧。腸內微生物咧，都只係特別物嘅一種咯。 嗱，咁啊，即係聽你咁講咧，即係最緊要就係從呢一個嘅大自然或者呢個食物當中去吸收咧，就係最為理想啦。咁我諗起呢一個嘅益生菌，其實都可以喺泡菜裏邊揾到嘅喎。咁我狂食泡菜咪得咯？ 泡菜咧就即係另一樣嘢啦。咁我哋其實好籠統講咧，其實同病人都係話。最緊要均衡飲食嘅啫，因為泡菜其實入面都有致癌物嘅喎，即係調翻轉，佢既固然有一啲益生菌或者啲細菌喺度啦，咁但係泡菜本身係醃製食物啦，佢其實會增加患癌機會，特別係胃癌嘅機會咯。咁另外咧就係逢係啲辣啊或者味道強嘅嘢咧，其實油分都好高啊。咁大家都知道，其實高熱量、高脂肪嘅食物咧，亦都係患癌嘅，係啦。咁所以少食無妨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靠泡菜去抗癌咧，就似乎驚本末倒置啦。 咁嗱，如果又要多啲蔬菜，又要多啲水果嘅，咁不如直接戒咗肉佢。我唔食肉，我係一個素食者，咁係咪最安全、最一勞永逸咧？ 嗱，素食咧其實都有好多好處嘅，咁我知道甚至有好多專業嘅運動員咧，其實都係食素食係可以搣到佢大部分嘅營養攝取嘅，咁但係就唔係全部咯，咁所以唔能夠話即係盲目咁食素嘅，咁有啲時候其實有，如果食素嘅話咧，嗰啲人就可能真係要額外攞啲supplement啦。 因为它可能真的有些在素里面找不到的一些的营养。 微量元素啦，纤维其实都欠缺啦，纤维其实都多的。 是啦。是。我也都听过坊间有一个传说呢，说只要喝多些绿茶呢就可以减低患肠癌的机会，是不是真的？ 绿茶其实都有很多抗氧化物。如果抗氧化物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呢，其实是确实可以减低一些细胞病变的情况。但是在人体里面呢就复杂一点了。因为你食物经过消化道再吸收呢，其实都不是你在实验室直接研究的一样东西来的。所以你说单单靠绿茶防癌，或者有些人说咖啡防癌，或者其他东西呢，其实就会相对地虚无缥缈一点，或者那个 effect 其实即是极之极之少的了。 不过即是你说如果选择除了水之外，你又想喝一些有味道少少的东西呢，那好过你喝一些的汽水果汁这解了，是不是可以这么 说？ 亦都有啲坊间传说讲，你只要肠道咧干净啦，咁咧就可以减低患肠癌机会。咁啊，一于灌肠啦，洗多啲个肠，咁咪可以一路永日唔会有肠癌咯。咁系咪又系真嘅咧？ 其实大家点解会咁谂咧？我谂都可以理解嘅。正如佩佩你话，入边有啲污糟嘢嘛，成日掂住啲肠黏膜，咁个肠黏膜咪病变变癌咯。咁呢个系一个解说啦。咁但系实际上咧，如果你话配合翻我哋之前讲嗰个肠内微生物咧，咁你发觉成日肚屙，或者你用一啲人工方法咧去成日清肠咧，其实反而将一啲有益嘅肠状微生物咧会洗走嘅。系啦。咁你话预防到底有冇污咧？我谂嗰个预防方法其实应该就唔系好帮到手噶啦。咁甚至话你推而广之，再进一步。如果已經有癌症，洗腸得唔得咧？咁呢個我就百分之百答你，就一定唔得噶啦。因為癌症咧，其實就洗唔走嘅，就長喺黏膜或者黏膜一啲深層次嘅地方。呢一方面即係百分百話俾你聽，洗腸醫唔到癌症嘅。預防癌症咧，我諗其實即係好多數據其實都俾唔到一個好強嘅 support 咯。 不过你话即系未必一定要灌肠嘅，饮多啲水可能对身体都会有即系呢一个嘅循环系统做得好啲，其实都有帮助嘅。 系啦，系啦，回归大自然啦，最后讲咁多嘢。 嗱咁啊，即系讲起洗肠咧，我又即系曾经睇过啲报道咧，话用呢个咖啡嚟灌肠都可以治疗癌症嘅、哦，咁系唔系噶？ 我谂治疗咧就百分之百唔得噶啦，系啦，咁只不过大家個感覺咧，都係覺得腸有腫瘤，即係有啲污糟嘢啦。即係中國人有時講，咁你屙翻出嚟應該屙到。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啦，咁嗰個所謂污糟嘢咧，其實個瘤咧就喺腸嘅黏膜或者更深層次咧，就唔係靠洗或者靠屙可以屙到出嚟嘅。 都是那句啦，最重要呢就是飲食均衡啦，咁有呢一个嘅适量嘅运动啦，然之后呢就要保持心境开朗啦，样样呢都做足一啲嘅健康嘅指标呢，咁对于患身体任何一个癌症嘅机会都会大大降低嘅。 是啊，欣赏咖啡就好过用咖啡来灌 肠。即是间唔中饮一杯浅尝下是没问题的。好，咁今日呢唔该晒呢就是林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肠癌呢一个嘅话题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咯。拜拜。 拜拜。 时间来到早上的6:29送走了这个林家安医生之后呢，望个钟呢好快就会结束今朝早的清晨爽利。再见到大家，当然听日的端午节啦，是不是咁啊，听日唔知你有冇假放呢，有假放的朋友咁啊，希望你这个假期愉快啦。冇假放的朋友唔紧要的，工作有得工作啊都系一件赏心乐事嚟嘅。好似佩佩咁，听日虽然系呢个端午节，但我依然都会返到嚟电台工作为你主持清晨爽利，都是相当开心的一件事来的。不过临走之前提提啦，今天的气温呢最高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的。现在有27度，相对湿度89%。好，那么约定你，我们明朝早5:00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静思报道新闻。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协助乌克兰防卫。美国白宫的声明表示，总统拜登宣布对乌克兰的全新安全援助计划，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及时和关键的援助，并提供具备能力及先进的全新武器，包括配备弹药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以保卫乌克兰的领土免受俄罗斯攻击。拜登强调和乌克兰伙伴站在同一阵线，并继续引领世界在支持乌克兰争取自由的战斗中提供历史性援助。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表示，估计需要三星期的时间训练乌克兰军队使用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官员又引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保证不会利用这个系统攻击俄罗斯。据报，美国新一轮的军事援助计划涉及$7亿，而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射程由原本最远可以达到300公里，降低为80公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军队每日有60至100名军人阵亡，另外有500人受伤。泽连斯基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俄军正在集中火力攻击乌克兰东部地区。他形容乌克兰东部的战情非常艰巨，乌军正在守住防御的范围。不过乌克兰在其他地方的战事取得一定进展。另外，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协助乌克兰防卫。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无意攻击俄罗斯，承诺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只会用于自卫。俄罗斯批评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火炮系统，令局势火上加油。美国影星詹妮·特普和前妻安帕克特的家暴诽谤案，陪审团裁定詹妮·特普胜诉，将会获得$1,500万赔偿。在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法院听取判刑的安帕克特形容对裁决失望，无法言语，对女性而言是一个倒退。未有现身闻判的朱尼特普表示，裁决令她重拾人生。58岁的朱尼特普控告安帕克特在2018年在华盛顿邮报撰写一篇不具名的家暴专栏文章，并要求索偿$5,000万。安帕克特以$1亿提出反诉。案件上星期五完成结案陈词，陪审团经过多日商议之后得出裁决，案中安帕克特亦都获$2,000,000的赔偿。本港新增505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354宗经快速检测呈报，整体个案和快测个案都比过往几日上升。卫生防护中心说，为快测阳性个案复核的时候，发现近日假阳性个案比例由过去的7%上升至20%-30%，不排除因应疫苗通行证实施，部分的市民想追回呈报2至3月的感染资料，取得这个康复记录，可能涉及拘捕误导性资料。中区两个酒吧群组再多21宗确诊，当局发现有接近100名酒吧顾客未做强制检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同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